来自于重庆，情非得已。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到十一点钟，我在这里陪伴你。其实长大之后才发现，有的事情真的是情非得已。每当这个时刻呢，就格外的怀念小时候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小时候做过的傻事，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泪海》。 爱已不能多，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于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来看你。那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太傻，这首歌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巫启贤演唱的版本。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巫启贤的成名代表作，收录在了他1994年发行的太傻情歌回顾展新歌加精选集当中。虽然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是现在听到他还是觉得有一种非常沧桑和醇厚的感觉。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巫启贤《太傻》。 这次你想了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你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里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了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伸出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 匆匆，